弟兄姊妹早晨，首先代表城南堂的弟兄姊妹向各位来到民安。事实上真的很久没来这里，一直都以为印象中北堂是怎样的，最得人就知道北堂外面应该有间麦当劳。今早同师母说想去麦当劳先吃东西啦，咁啊，轉咗入黑啡佬，知道點解唔見個牌嘅咧？咁唔緊要啦，可能即係隱蔽咗啲啫。咁咁啊，兜到去舊址嗰度啊，即係麥當勞舊址咧，先至發覺弊家伙啊！咁點揾嘢食咧？咁仲有間好似叫 Wendy 嘅喎。咁咁啊，去到門口咧就唔似開咗嘅咁樣樣咁。咁啱啱有人倒垃圾，於是就問個倒垃圾嘅有冇嘢食㗎？到底咁佢話你入去啦，入去你就見到有嘢食㗎啦咁。咁於是好匆忙咁樣咧，去試 Wendy 啊，真係好耐都未去過 Wendy 食嘢，真係。無論如何點都好，即係可以喺北堂同各位弟兄姊妹再見面，係一個即係開心嘅事嚇，真係。咁頭先主席又講起啲往事啊，咁所以咧都即係15、16啊，真係啲時間過得真係好快。今日我哋嚟到睇兩段嘅經文，第一段經文喺創世記第37章，我哋打開我哋嘅聖經。我以為會做了 PowerPoint， 原來沒有做 PowerPoint。 現在我們還興不興打開聖經的？都興好，那我們打開創世記第37章第一到第11節。創世記第37章，我們看第一到第11節。如果我們聖經不是換得太快，仍然是雙行本的和合本，就應該是第46頁。哦，在裏面有的院上 OK、啊、那你可以打開院上，即是在你們的周刊的內頁那裡、啊、請聽我讀出創世記第37章第1到第11節。這裡說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親寄居的地。雅各的計略如下，約瑟17歲的時候呢，就跟他的哥哥是一同的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辟拉色帕的儿子们是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是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受约瑟，原来爱约瑟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那么多了，亦都唔知道北堂嘅燈光係咁嘅，所以咧有啲字係睇得唔係好清楚啊！啫，以色列原來愛約瑟過於愛佢嘅眾子，因為約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給約瑟作了一件彩衣。約瑟嘅哥哥見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們，就恨約瑟不與他說和睦嘅話。約瑟作了一個夢，告訴佢嘅哥哥們，他们就越发的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作的梦。我们在田里来到即是捆这个禾架的时候，我的捆就起来站着，你们的竟然是围住我的捆来到下拜。他的哥哥就回答说，难道你真的要作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作了一个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啊，我又作了一个梦，梦见了太阳、月亮和11粒星向我来到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，他的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作的是什么梦来的？难道我和你的母亲、你的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上向你下拜吗？他的哥哥都窒到他，他的父亲却将这个话是存在心的里面。这个呢是当约瑟17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我们再看创世纪第50篇，创世纪第50章，我们看第15節去到第21節，15至第21節，同样在秩序表的内页的了。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 或者若瑟怀恨我们，照住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来到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若瑟，就说了，你的父亲未死之先吩咐啊，你们要对若瑟这样来讲，从前你的哥哥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若瑟说这话，若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的面前，就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若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若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关于若瑟的故事，我们相信大家都不会太陌生。当他仍然是童子的时候，他的阿哥，十个阿哥很憎他，结果一个的情况底下，这十个阿哥就将若瑟来到卖了他，最后若瑟是要流落埃及，但神保守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到后来雅各全家因为饥荒的缘故要去埃及的时候，若瑟就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，他可以救活雅各的全家。这个就是整个故事很简单的来讲。我们今天很希望从这个故事里面学下，到底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所谓神儿子的身份。我看到你们的异象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，到底我们的人际关系可以从若瑟的一生里面有些什么的学习呢？我们首先会想想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，又或者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见到一些较为奇怪的人。这些奇怪人怎样奇怪法呢？就是他永远不会错的。有谁是超人在这里？有些人是超人，超人是永远不会错的，亦都永远不用说对不住的。我们知道呢，香港刚刚退休的警察局长呢，就是一个差不多这样的版的，无论怎样错的都不会是错的，都是对的。我们其实原来在我们工作的环境里面，在我们的就算教会里面，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。我们都会见到这些特别的人是怎样样，他很喜欢来到批评他的下属，批评同他一起工作的人。自己不会错，就即是说如果件事有错的时候，就一定是谁错？是隔离那个错咯，是人家错咯。所以他可以不断的来到去批评其他的人。又或者我们会发觉这些人有很高度的控制欲，他讲的事就永远 I am the king。 我这里有没有人叫阿 king 的？很多人喜欢叫阿 king。现在有些姊妹都喜欢自己叫做 Queen 的，是不是？我说什么就是对的了，永远都是有我说，其他人是不准说。就算其他人说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经常说他说的是错。如果他说的东西跟我说的东西是相违背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是他现在是顶撞着我，他现在是要攻击着我，是不尊重我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不可以跟他合作。我们很多时候发觉在我们周围很多这些人，其实这个就是说到我们其实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出现了问题。我们其实不难找到这些人的，在厨房里面，如果在当中有人是做飲食業的，廚房裏面大廚講的永遠是什麼？是對的。大廚下面的手下經常都會扯火的。我做的可能你都知道，城南堂是較為基層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他們經常都說在廚房裏面最多的一定不是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他們，是不是？全都是扯火的話，全部都是粗言秽语，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很流行海鲜酒家，就是这样。 是将他们的长处表达出来嘛，又炒蝦啦，又擦蟹啦，咁样。你说哦，因为他们是基层，所以他们才是这样的。但是人际关系似乎不是只是在基层的里面。如果大家有留心新闻的，昨天弟兄应该较为留意的，一件世界大事是国际足协选了个会长出来。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些东西？FIFA 嘛，我们有 FIFA 的嘛。选了个会长应该很开心的，但一选完之后，副会长就要辞职。为什么？是人际关系，不单只是基层，很高层很高层很高层的都有人际关系。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人际关系？我经常都说了，就是想知道开完执事会那天，不会有人笑的，到底开得和不和谐呢？有没有建设性呢？很容易的，看个执事第日做不做灵修就知道了。就是一个带着怒气的执事其实是很难做灵修的。啊，开完执事会，开执事会其实应该是一个 celebration 来的，是吧？在神家里面商量神国的事工，是天国的丰功伟业。开完执事会应该个个执事很开心离开执事会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原来不是的，我们属灵的伟人都有时呢，开完执事会之后第二天是没有心情做灵修。人际关系是这样，在家庭里面有人说创世纪第三章，即是当亚当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之后，到底他们做些什么呢？这样其实都没有什么事好做，哪有我们那么忙，这样。其实我又想，即有人是讲了个故事出来，当然是作的了，就讲到亚当和夏娃当神离开了他们，夏娃第一句讲什么呢？食你就识食。有事你就赖我。亚当就说，咁事实上是嘛，你睇下创世纪都系咁讲啦，系咪？你见到好食你就食咗，食后食咗之后你就俾我食㗎嘛，咁样。好啊，咁以后我整乜你都唔好食啦。投唔投降啊？投降投降，得啦，系我错系我错，以后我乜都唔敢讲。大概就系因为咁样，所以点解做丈夫嘅返到屋企嘅时候好似哑咗咁样。一回到去就看报纸，一回到去就开电脑，啊，要 check check 嘢。你估点解喺美国你发觉啲体育节目系零舍场噶？打 baseball 得个几个 ending， 坐几个钟头，就咁睇下啲人点样捋口水，掟个波又未必睇到，但系都系坐喺度噶。点解啊？唔敢讲，唔敢讲。最紧要有饭就有得食。我哋发觉人际关系今日系咁嘅情况，但系到底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哋话我哋有基督嘅生命，我哋每一日都系要去到呢个世界嘅里边，你都表扬出主耶稣嘅生命出嚟，同人系有好嘅紧密嘅接触嘅时候，我哋嘅人际关系到底做得好定唔好呢？我们首先来看看创世纪第37章，当时约瑟都仍然是个童子。其实我们会发觉人际关系和你自己本身的身份是很有关系的。当时37章那里讲到约瑟是一个童子，今天讲俗一点的，即是什么靓仔咯，嗱，佢讲嘅唔系我讲，系个靓仔嚟嘅啫。喺上高有几多人啊？有十个阿哥，有十个阿哥。而且特别嘅呢度提到，佢同边啲阿哥系较为 friend 啲嘅咧？呢度话到佢常与毗拉同埋色帕所生嘅仔 是佢哋，系阿约瑟嘅哥哥，系同呢两个阿妈生嘅仔系较为 close 啲嘅。我哋知道呢两个其实系雅各嘅妾室嚟噶。嗱，我哋喺主学里边有知道，雅各娶四个老婆，唔系因为佢想爱四个老婆，系被逼噶嘛。咁但系呢度提到两个妾室嘅仔同约瑟好 friend， 但系冇提到拉结个家姐阿利亚。咁即系换言之，约瑟同一啲阿哥系 friend 啲，同一啲阿哥系唔系好 friend？ 咁即系话约瑟都几中意搞小圈子啦。仲有啊，约瑟又中意督人背脊，佢呢度话到明，佢会将阿哥嗰啲衰嘢系讲俾佢老头听。嗱，阿约瑟有冇谂过自己嘅身份系点样样？有冇谂过自己的身份会带嚟嘅危机会系点样样？但系冇，佢冇。我哋都要明白，当我哋有一个身份嘅时候，我哋如果唔明白自己嘅身份，我哋可能喺人际关系会造成一个危机。等于今日我哋系被邀请嚟讲道啊嘛，系嘛？我唔会话喂，点解你个崇拜咁嘅？点解你崇拜咁嘅？点解你啲音响咁嘅？啲 PowerPoint 咁嘅？你睇下把风扇喺度揈下揈下，睇到眼都花晒。你哋唔知嘅，不嬲系得我知啫嘛，啊即系。我冇理由讲咁多嘢噶，系嘛？师母唔好打小报告。我哋喺公司里边，我哋知道同事同同事嘅关系，同同事同上司嘅关系系会唔同嘅。喺国家喺一个国家里边，每个族裔，佢哋自己里边嘅关系同一个族裔同另外一个族裔嘅关系，佢哋嘅关系又有唔同嘅。喺教会里边，我哋。都要好清楚会友同会友之间嘅关系，同会友同牧师嘅关系又有唔同嘅。师母一定会听过阿陈牧师讲噶，话佢就喺度嘻嘻哈哈，我行到埋去静晒嘅咁。有冇啊？有冇啊？好啊，系啊。我哋知道身份系有唔同，其实喺教会里面唔奇噶。我如果睇哥林多前书嘅时候。保罗好清楚曾经责备那些即是搞小圈子的人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阿波罗的，我是属这个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，这样的。他们就觉得个身份很重要，但是如果认识个身份，认识错误的时候，在人际关系就会出现了问题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的身份或者在教会里面太过尊贵，以致我们不懂得跟我们的弟兄或者跟我们的姊妹彼此的来到沟通。我是执事，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哪个是执事，所以不怕得罪我。我是执事，我讲话的时候请你收声，会不会有这样想的？有时有些教会的执事是这样，我是领导你们的，所以我是 more superior 的。你讲嘢，嗱，记住在适当时间先跟我讲。当我叫你收声，你就要好收声。嗱，我哋谂下，如果系咁样嘅时候，弟兄同弟兄姊妹之间嗰种嘅沟通、嗰种嘅联系，到底系愉快啊，系敞开啊，还是我哋嚟到呢个神嘅家嘅里边？是觉得很局促，觉得不像一个家，还辛苦过回公司这样。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身份的象征太重要，以致我们不能够真真正正的用爱来跟我们的弟兄、跟我们的姊妹来沟通。其实要处理这个问题也不是太难。如果你觉得执事的身份很重要，以致你跟 都收到了後面啊。城南堂因為地方太小，所以我一定是周圍走來走去，如果不是的時候我好像站在一個籠裡面那樣。於是有少少習慣是一味走的，你見過籠裡面那些紅人是怎樣的了。如果你覺得執事的身份很重要，以致你和弟兄姊妹有隔膜，或者你做領師你覺得自己的身份很重要，所以你覺得和其他弟兄姊妹有隔膜，如果你覺得你做一個團長你是要領導，所以你一定要鼓埋拋棄板你塊面，即是諸如此類，你以致你和弟兄姊妹的關係有疏離，有很多人是這樣的，在教會裡面平時還是 很親民、啊、即是很多人會聊天、啊、即但是為什麼撇起了 positions 的時候呢，就開始不知道為什麼放自己落冰箱。但我提大家，如果是這樣的時候，倒不如我們專注一下我們的真正身份是怎樣。剛才我留心到主席提到我們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身份，是我們應該專注的。我們專注的不是我們是不是執事，不是我們是不是主席，不是我們是不是領師，我們專注的應該是我們是神的兒女，我們每一個來到這裡的都是神的兒女，我們藉著十字架是同為一體，我們藉著十字架我們是成為家裡面的人。耶穌很清楚這個救恩是一個無價的珍珠，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一个身份。但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提，我们原来都是藉着救恩得到同一身份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再不会因为自己其他的身份觉得骄傲或者觉得自卑。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来到教导我们，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是同领一个救恩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份最尊贵的就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因为其他的身份，我们同弟兄姊妹有一个隔膜在这里。我们很多时候有隔膜是怎样？我是亿万富翁，他是穷光蛋，指番师母没问题啦。他一行近那里我就举晒红旗的啦，因为我是亿万富翁嘛，我怎知道他不会想下怎样样绑我去飞鹅山的。所以我一见到他的时候，我一定扎扎闭闭就会转移视线，行去提供，我怕但如果我不是这样想，我不是这样想，我一个亿万富翁，我不是一个穷家女，穷家女通常是靓的，那么我只是想着她是神的女儿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来到神的家那里，我们其实在天国里面将来是会永远在一起的，我会不会跟她聊天啊？我会跟她聊天，我不需要侧开块面避开她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同一个最重要最尊贵的身份。我相信如果我们懂得这样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亲切很多。另外我们再看的利益和人际关系，利益很多时候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的。我经常都是这样讲讲一下，我们要问几点钟要够钟，大家应该应该等半点都完。你们要喝茶不介意12点半才走的，是吧？没错。第二个影响我们人际关系的利益问题，你想想约瑟是排第11，但是他的父亲当他送衣服给仔女的时候做了多少件啊？一件就送给第11个，那上高的10个怎么样？当然眼红了，是吧？这个是利益的问题， 是雅各怎样处理利益的问题，以致因为利益的问题令到十个哥是恨他的弟弟。另外约瑟发了两个梦，没错，神是要给他发这个梦，给他知道第二天是怎样，但是似乎没有告诉他，你告诉你阿哥听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当他讲出来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这十个哥就因为利益的问题，第二天你会在我上高，我要听你讲说话，是利益的问题，这十个哥一定要将他赶走，以至于十个哥可以得回他自己的利益。我们要知道利益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。在圣经里面讲到彼得，他被神使用已经做得很好，他传福音做得很好，但是有一次当保罗来到找他的时候，发现一样，就是彼得本来和外邦人可以一起的来到吃饭，可以一起的来到团契，有很好的人际关系，但是当有一班犹太人去探望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因为利益的问题，那利益是什么？要跟犹太人 friend 翻啊嘛，所以圣经里面话到，因为咁嘅缘故，彼得就离开呢班嘅外邦人，唔再同佢哋喺埋一齐。点解？点解一个本来好好嘅人际关系会发生到咁嘅情况出现？系因为利益嘅问题。其实当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，祭司、法利赛人、文士冇理由无端端咁憎耶稣，点解？利益，哇！个个跟晒耶稣，咁边个嚟听我讲嘢？边个再话我系好人啊？冇啊！个利益失去嘅时候，就会产生咗利益嘅问题。所以喺教会里边成日都讲乜嘢 ？Conflict of interest 啊嘛，系嘛？一提到利益，我哋就责骂，你踩亲我，我踩亲你，你侵占我嘅利益，我侵占你嘅利益，以致人际嘅关系就出现咗问题。今日好多时候喺教会里边嘅冲突系点出现？点解无端端会唔中意牧师啊？有啲人点解无端端个牧师好地地嘅啫？就因为讲道嘅时候，哇！咗嗰啲利益出嚟咯，踩亲佢条尾，今日硬系条尾颅骨唔系好舒服。牧师讲嘅好似系讲紧我，话紧我嘅利益。我唔中意牧师，点解？因为嗰次我做完团长之后，我退落嚟啦。牧师冇同我开一个欢送会。我哋好多时候因为利益嘅缘故，所以喺教会里边咧，你知道而家好多时啲人都喺屋企里边做生意噶嘛，宴疏又系啦，地产又系啦，财务又系啦，我相信。在家做这些东西，这个是教会头痛的问题的。他是地产，他有地产，他有地产。当一个人说他放间屋出来的时候，给哪个姊妹呢？给 A 姊妹、B 姊妹还是 C 姊妹好呢？你给了 A 的时候，那 BC 就说原来你跟我不 friend 的。以前都有一点点的感觉的了，以前都有一点点的感觉的了。我觉得你呢当然跟他好像 friend 一点，而家就好清楚啦，因为你有间屋放出嚟，你冇揾我，所以以后 B 同埋 C 姊妹永远唔同你做朋友。呢个就系利益所造成嘅人际关系。但系到底我哋喺个教会里边，我哋点样样嚟到处理个问题？如果我哋翻教会，如果话我哋每日嘅生活都仍然以我哋做属世嘅利益为依归嘅时候，我相信这个是很难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。 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什么是我们最大的利益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句经文，保罗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以致我看万事如粪土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你找 A 就找 A 咯，你找 B 就找 B 咯，你只不过给一块屎去吃而已，使不使这么拼？身份造成人际关系，但是圣经里面说不应该，因为我们在一个主的家的里面是基督的身体，有人是手，有人是足，有人是眼，有人是鼻，有人是口，我们 是在神 的家的里面，是在主的身体里面，我们各自做不同的肢体，我们每一个的肢体看其他肢体都是好的，因为在我们之间是没有利益的冲突，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最大的利益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啊？如果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成为这么多的争论，这么多的拗叫，不需要在开会的时候少少东西都拗到面红耳热，明明少少东西两分钟可以搞定，要搞到二十个钟头都未搞定，要开埋续会，因为我们看的是俗世的利益，以致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。时间关系，下一点，言语。我们知道言语影响人际关系一定的，因为人际关系最大一个 factor 就是沟通的问题。但是当我们看第37章的时候，约瑟真的挺岂有此理的。你千万不要看圣经，约瑟是好人，所以他讲真每句都是好东西，那你就糟了。你有什么理由将十个阿哥的恶行你要打报告给老豆听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你都不要出声了，但我不是教这个，不怕这个，都没有谁是后生仔，除了后面按得 PowerPoint 那些一定是后生仔，全场最后生的不看我那些那那里其实圣经已经说了， 他第一他打小报告，而且他已经知道哥哥已经不跟他讲和睦的话。你想想玩飞行棋八个八个，他一定是排第几铺啊，排到最后的了，是吧？即是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飞行棋？还记得我兄弟姐妹一玩亲那些就要闹交的嘛，哪个行先啊，哪个玩先，只有四个玩的嘛，如果五个个肯定有个是被掟出来的。这个是第几个啊？第11个。你 sense 到你阿哥喜不喜欢你，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你，但是你发了两个梦，你竟然这么坦白的，你都跟他说，第一你趴在我面前向我下拜啊。不单止一个梦，还要两个梦。我们成日都说祸从口出嘛，我们看我们的觉得，如果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不喜欢跟我聊天，我们要反省一件事，到底我们的言语到底是合不合意。阿哥说很清楚，讲到我们的舌头是很恶毒的，是很大恶的，只要我们控制得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伤害别人，也都会伤害整个的教会。今天我相信如果你问一些很多时候回到教会一段时间又不回的，或者来了两三次之后又不回的，你去做一下调查，不过你要说明这个调查是绝对保密的。我相信好多会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回到来的时候被人用言语伤害了。今天很多人不回教会，他都会告诉你，是因为很怕教会里面是非太多了。在 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是会被言语来到重伤，以致他带着伤痕来到离开这个教会。不要讲是非那么严重，讲一个新来的人，他入到来教会，我们经常都讲一个故事，当一只鸭蛋爆出一只鸭仔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一擘大只鸭眼就见到个猫妈咪，他会觉得哪个是妈咪啊？只猫三福是这样教的，有没有教过啊？记不记得仍然有个福音 的方法叫做三福啊？有啊，你们即是证明你过六十岁了，即是这个是真的 first impression 嘛。有很多人来一次就不再回教会，为什么那么啱一入来见到的是凶神恶煞的黄面婆这样的样子的人？请问崇拜在哪里？车自己会看的吗？请问粤语堂在哪里？车是人都知道那里，你看这么多人在那里。我们的言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将人拒于千里之外。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去想的，我们顺口开河就会得罪很多的人。得罪了之后怎么样？要解释咯。通常你们怎么解释的？如果听到人说，哎，那天阿边个见过你之后话，即系话你即系好冇礼貌，所以佢以后唔翻教会啊咁，你应该点解释啊？即系嗰日我坦白啫嘛。即系佢误会我啫嘛。我哋会觉得我哋好多时候做一个好坦白嘅诚实人，以致我哋得罪咗。在神家里面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原来因为我们所说的说话是伤透了他们的心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说话是激怒了将他的怒气来到燃烧起上来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说话 是原来是带了这么多的误会，以致一直在教会里面来到发酵，造成不可以挽回的一个的损坏。雅各书很清楚叫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，记住勒住舌头并不是表示我们学怎样讲说话的虚伪，为什么我们知道兴讲说话的艺术嘛，有没有这堂上啊？你很喜欢搞专题的，为什么不搞呢？说话的艺术，虚伪的艺术，好彩呢度唔系十字架，如果唔系我指错咗，讲咗即系冇讲啊嘛，系嘛？讲错咗又好似兜翻转头啊嘛。我哋而家好兴咁样样讲嘢，但系呢个唔系咁意思，而系话我哋真系好留心嘅，喺我哋同弟兄姊妹讲说话嘅时候，我哋用基督嘅生命。嗱，我唔系话，哎呀，于是立住自己嘅舌头，由而家开始直至。郭文昌牧师离开之后两个钟头，我不讲嘢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而是说你勒住你的舌头，是说你的生命真正被改变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是怎么样，你的言语就是怎么样。你如果有基督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你跟人讲说话就真正表达出基督的爱出来的时候，人家是 feel 到的。你想不想试一下？你试下出第一阵岁零两岁的细蚊仔，你跟他讲说话，他一见到你走的时候，你就很快去反省你自己到底是不是讲真话。我们哄小孩是几虚伪啊，哼姑姑啊，这样他一走埋一点，你又怕他那些口水，又怕他的鼻涕了，已经你以为他不知道的？知道的。 我们要学的是约瑟怎么样来到改变。约瑟他经过了饱历风霜之后，他发觉他作为童子的时候，他的人际关系真的一团糟。以到第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，当他经历过这么多风霜雪雨之后，他知道人际关系原来不是这样。人际关系是不是 sensitive 了？好像一走在这里大声很多。没错，是会造成一个隔膜，但是同样亦都会促成个复和的。我们看第五十章那里讲，第45章那里讲先。这里就是说到，当班兄弟和雅各准备来到这个埃及的时候，约瑟怎么跟他的兄弟说，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。但当时班兄弟很愕然的见到约瑟，啊，死了，今次没命了。不是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我是你的兄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跟着说，现在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，这个其实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到，为要保存生命。跟着一路讲讲一堆嘢之后，就话神差我在你哋以先来，为要俾你哋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存你哋嘅生命。嗱，呢度约瑟睇清楚一样嘢，原来当我哋唔好注目喺属世嘅身份嗰度，而系注目喺整个天国神俾你嘅身份嘅时候，约瑟就改变佢嘅态度，佢睇到自己嘅身份系乜嘢。原来是神要保存他，然后保存雅各全家人的性命。这个就是他的身份，是神给他一个身份。既然给了一个身份的时候，他就不可以也都不会再纪念到以往他阿哥做错什么事，到底他和阿哥有什么恩恩怨怨，这些已经完全不重要的事。他的身份就是神差他来埃及要保存雅各全家的性命，这个就是他的身份。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你们的意象说我们要作主的门徒，作神子，我们的身份就是神子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其他的 position， 我们在社会上面的地位已经完全不重要一样东西。这些的身份不会再影响我和弟兄某一个弟兄姊妹之间 的关系的人际关系。另外从这段经文那里，不单止身份我们认定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正常的人际关系，我们也都认清楚，哇，黑得不紧要呢，我们再考虑利益的时候，再不是考虑到底阿哥是不是在我面前下拜，我们考虑的其实是天国的利益，到底神应许说以色列将会成为大国，成为全世界所有人类救恩的一个根源的时候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利益。在一个最重要的利益的前提底下，到底我应不应该去报复这个施仇，到底我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已经是完全不重要。约翰就是这样的缘故，去完全的接纳他的弟兄。好，第三点，言语没错，刚才讲到言语是会真真正正是会造成破坏，但是同样言语亦都是将人的破裂来到拉埋。你想想约瑟当他见到见到班阿哥，今天你兴不兴？如果你是约瑟，你兴不兴先？他说圣经说不好兴，那么约瑟又不是我，所以我一定说不兴。你想想如果是你兴不兴先？但是在第五十章好清楚，两次约瑟同佢哥话不要 讲呢句说话，等佢惊成世都系好噶，啱唔啱啊？两句话，不要。你记唔记得呢四个字系边个经常讲？主耶稣讲。 然之后到结尾嘅时候，圣经再清楚讲到话，约瑟系用安慰嘅说话。要同佢阿哥讲，唔单止系安慰嘅说话，其实如果你睇圣经，你会觉得呢段点解译得咁肉麻噶？男人嚟嘅，系用亲爱嘅话嚟到安慰，咁乸嘅一个字，冇错，要将破裂咗嘅关系真正黐翻埋嘅时候，系要放低自己嘅身段。今日我哋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？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周围是每时每刻都发生，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无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无论在我们工作的地点里面，人际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。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，如果有基督的样式而没有人际关系，这个 是一个空话来的，是不实际的一个口号来的。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处理人际关系？我们在这个家里面，我们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。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口号，而且 要行动到一个程度，是要外面的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，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主耶稣。到底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如果我们今天很兴奋，今早开 email， 刚刚我刚刚去完三藩市，那些 hotel.com 又来了， Ray 啦 Ray 下我啦 Ray 下我啦，咁啊，啲 price line Ray 下我啦 Ray 下我，你中唔中意做呢啲噶？唔睬佢噶，但如果你真系想讲下嘢，譬如 Ray 下佢，今日我哋不妨评估下自己，我哋每个礼拜嚟到神嘅家。我们每一天接触不同的人，接触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接触我们公司的人，接触我们的家人，到底今天有没有因为我们的身份，因为我们的利益，因为我们的言语，以致我们不能够一个荣耀神的人际关系呢？如果有的时候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的说话藉着约瑟的生平，约瑟的改变，来到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本来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是一栋墙，这栋墙是因为罪的缘故而建筑起上来，但很清楚，你说到十字架是要拆毁这栋墙，以致人和人可以复活，一起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和你在一起，这个是一个绝对无价但又宝贵的一个救恩。求你叫我们每一个领受救恩的人都懂得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可以放低俗世的身份、俗世的利益、俗世的生命，我要变得像主耶稣你，作你的门徒，荣耀你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求你帮助我们，祈祷奉主名求。